好啦，好多謝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嘅題目呢，其實係講緊清末嘅思想。咁上次講過下呢、這個清末嘅思想呢，喺精神上面呢，其實呢係有所委屈，即係整體清朝嗰、那個考據訓古思想嗰、那個動機嚟講呢，本身都係有種委屈嘅精神上面有種委屈喺度。所以呢就其實就唔係好健康，唔能夠呢好承擔到呢呢個呢建立呢、這個民國家建立到文化呢、這個咁樣嘅責任。好，咁而家我哋再睇返清末嘅思想嘅時候呢，我哋發覺呢清末雖然有好多革命啦，呢個促成革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思想啦發展咗出嚟啦，但我睇返呢促成清末革命嗰啲思想呢，佢個本源呢，睇返佢其實呢個本源亦都唔係好健康。咁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呢上次講過促成清末思想嗰啲書呢主要兩種，一種呢呢個激發情緒，呢個係一種激發情緒呢，就係因為當時嗰啲人呢就怕呢個中國呢被人瓜分，所以呢就認為中國人唔可以再貧弱啦，我哋要做一個富強嘅國家，呢個經濟上經濟軍事上面要富強起上嚟，呢個咁樣。另外一種呢就係呢個呢激發對清廷嘅仇恨，呢個咁樣呢啲呢就係激發情緒嘅書。咁激發情緒嘅書呢就宣傳就可以，但係問題呢就係佢呢個呢都係講只可以講到呢喺壓迫力底下嘅一種反動力。咁所以呢呢種咁樣呢嘅情緒激發情緒嘅動機呢就唔係好持久，即係如果呢種壓迫力呢即係稍微呢個呢減少呢，咁樣佢呢種動機呢就即刻呢個呢就好弱㗎啦，呢個咁樣。另外一種呢就比較好啲呢，就係呢個呢學術啦，呢個有啲學術性嘅著作，學術性嘅著作呢就係呢個有兩種，一種就是金文學派的學者寫的書，一種就是古文學派所寫的書，古文學派那些是國粹派那些寫的書，另外一種就是這個金文學派，金文學派就是康有為、譚志同、梁啟超、他們所寫的這些書，這樣呢他們所寫的書呢他們就從事這個思想，他們都是有這個學術思想的研究，所以他們呢所寫的書呢就不是只是講情緒，不是只是這個激發情緒，而真的在這個學理上面作出這個探究，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書來的，這個。而他們這批金文學者或者古文學者他們所讀的書呢基本上都是中國傳統這個儒家的典籍啦，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書啦，這個所以他們的人品都很可敬，這個呢這個是對的，但問題呢他們有幾了解中國傳統儒家的講法呢，或者中國傳統文化的講法呢，他們這種精神是不是真的接得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呢？咁我哋呢就一路探討緊呢個問題。咁梁啟超呢其實呢佢係鍾意講呢個墨子啦，上次講過下呢個譚志同嘅人學呢其實就係講呢個佛家同埋呢個墨學。咁就算係康有為咁樣佢呢就寫一本叫大同書咁樣嘅書啦，呢個構想一個呢未來平等嘅大同世界，咁呢個咁樣一個咁樣嘅學術嘅著作啦，大同書，咁呢本書到底呢種睇法又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呢有一個喺呢個學術思想方面呢有一個正面嘅價值呢，咁樣我哋而家可以討論下呢個問題。 啊。咁樣因為呢個康有為啊，佢就係想啊構想一個未來嘅平等嘅大同世界。咁所以佢嗰本大同書咧，佢就唔單止係主張啊呢、這個共產啊。好犀利嘅，佢比共產更加開放，就係佢主張埋共妻啊，呢個男女同居啊唔可以超過一年啊，主張人死咗之後咧啊呢、這個咧就攞嗰啲骨頭嚟做肥料啊咁樣啊呢、這個啊咁喺本書裏邊咧，佢更加幻想咧啊所有人咧啊係呢、這個咧生得一模一樣啊呢、這個啊。呢、這個例如佢咧就諗辦法令到人嘅皮膚咧全部都變成白人嘅皮膚嚇咁樣啊呢、這個啊即係真係好平等呢、這個啊佢構想嘅一個啊一模一樣直情係嚇呢個啊啊咁樣所以呢一個咧呢、這個呢本書咧可以話係一本啊徹底嘅功利主義再加上一啲嘅幻想嘅怪論啊咁樣嘅書。這個康有為這個另外還有就是張太炎這個張太炎就是古文學家這個這樣他就講古文反對這個金文學所以他就成日就跟這個講的講法就跟康有為就相反的咁所以呢個康有為主張進化嘅時候咧，張太炎咧就反對呢個進化咁張太炎咧就根據呢一個佛學咧就寫咗本區分進化論咁嘅書就認為咧善咧係會進化嘅，惡亦都會進化呢、這個咁善同惡都會進化嘅咁樣呢、這個又寫咗本五無論咁啊主張嚇。無部落無政府無國家無人類無世界嘅一種理想咁樣呢個呢就可以話係張太炎一個革命熱情嘅最高理想啦呢個五無論呢個咁樣呢啲呢就係呢個我哋睇到康有為同張太炎佢哋呢啲學者佢哋呢個咧所寫嘅書咧都係有種咧理想喺度呢個咁啊好得意喎！只不過我哋發現咧，佢哋嗰啲理想咧而家睇落去咧覺得咧呢、這個咧就真係有啲幻想咁樣嘅成分喎呢個，所以點解之前話咧怪論呢、這個因為佢哋呢啲學者所講嘅講法咧，好多時咧會夾雜一啲怪論喺度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宋明理學家裏面所講嗰個孔子係一個負擔歷史文化重任嘅聖人但係喺康有為廖桂平裏面眼中嘅孔子呢佢呢只係一個預言家係一個宗教嘅教主而張太炎眼中嘅孔子呢就只係一個史學家地位同漢朝嘅劉音差唔多嘅啫呢個咁樣所以呢我哋見到啦呢、這個康有為廖桂平佢哋呢將孔子呢變成呢個呢教主將孔子呢變成神咁呢就令人難以信服而張太炎呢呢、這個呢就將呢個孔子呢就呢個變成一個普通嘅史學家地位同劉音差唔多呢、這個即係將孔子呢貶做同一般嘅學者相同而且張太炎仲時時咧用佛老嘅講法咧嚟去評論呢個儒學添咁張太炎嘅睇法裏面咧，佢又睇唔起王陽明睇唔起朱子睇唔起啲理學家呢個呢個咁而喺張太炎同期嘅學者咁另外有一個咧叫做吳志輝嘅呢個吳志輝咁佢係張太炎同時期嘅一個學者咧呢個咁當年好出名嘅就係佢同呢個將軍萬做呢一個咧科研嘅論戰呢個咁樣就係呢、這個即係一個係主張科學，一個講玄學科學同玄學嘅論戰 啊，呢、這個主張嚇呢、啊這個所謂泛科學主義嚇，呢、啊這個吳志輝係講科學嘅嚇呢個啊，所以咧吳志輝講呢個通俗科學咧就好出名嘅呢、這個啊，咁樣吳志輝後來咧亦都相信呢、這個啊無政府主義啊，咁、啊、我哋見到啦嚇呢啲啊康有為啊張太炎啊吳志輝啊嚇呢啲嚇啊呢啲、啊啊、都係一啲嚇。啊清末民初嚇嘅、啊、一啲學者咧嚇，呢啲啊清末民初嘅老先生嚇，佢哋嚇呢個嘅思想，咁佢哋呢啲思想咧嚇、啊，對當時嚇佢嘅思想界咧嘅影響係有兩方面嘅嚇。咁、啊、第一方面咧嚇、啊、就係、是、一種浪漫嘅幻想精神啊，因為頭先都聽講過啦嚇，佢哋咧總係你嚇、啊、會講一個咧佢哋所想像出嚟嘅一個咧嚇、啊、理想嘅世界啊，咁呢度咧係富有一個咧浪漫嘅幻想精神啊。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啊，係佢哋都係消極嘅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啊。啊，咁樣咧因為喺佢哋嘅睇法裏邊咧嚇，佢、啊、哋都接唔上嚇、啊這個、呢個咧中國傳統文化嘅精神。咁、啊、所以咧、啊、通常咧佢哋嘅睇法咧，雖然佢哋都係會講、啊、都係讀中國嘅傳統嘅書啦，佢哋都講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啦、啊、但係佢哋咧好多時就會用啊呢啲佛學啊，或者用呢個其他科學啊等等唔同嘅講法咧嚟到去、啊、批判、啊、中國傳統文化啊。咁樣我哋睇翻啦，佢哋所講嗰啲理想。理想的社會他們那種社會意識其實是一個橫面的平等的個體平等的社會意識，而且是一種企慕未來社會的意識，他們在想構想一個很平等的社會，一個個體很平等的社會，這個是一個橫面的意識，而且這個平等的社會是未來的，不是現在的，未來的，未來社會，未來的平等社會的意識。所以呢，在這個角度說，他們都不是很積極發揚這個民族的生命力，不是很積極發揚這個民族 的精神，這個他不是凝聚個人建立呢個普遍原則即係唔能夠頭先即係之前我哋講過咧，我哋咧其實咧係要呢、這個建立到一個普遍嘅原則啊嘛呢個我哋要其實我哋要真正有自信心嘅話咧，一個有真正有自信心嘅文化精神咧其實係要建立到一個咧理性嘅普遍原則。咁我哋如果能夠將呢啲理性嘅普遍原則咧凝聚起上嚟，一個力量就好大但係咧，佢哋就呢啲老先生咧呢、這個清代嘅學者佢哋咧就做唔到呢個功能唔能夠凝聚到個人去建立呢啲咁樣嘅普遍原則因為佢哋都唔係好能夠積極肯定到民族文化生命嘅存在所以咧，佢哋係冇承先啟後咁樣嚟到建立一個頂天立地嘅國家意識冇呢種咁樣嘅建立呢個民族文化精神嘅意識建立唔到呢種頂天立地嘅意識咁樣呢個所謂國家嘅意識咧，而家呢度亦都可以討論下。其實中國以前咧傳統以來咧，其實一路都好缺乏呢個國家意識嘅。這個就是點解呢中國人呢推翻了清朝幾十年之後呢一路呢都不是好能夠成功建立這個國家中國一路都在混亂底下咁你話直到現在今日能不能夠真係這個呢好算是建立到一個國家呢都好難講真係這個所以這個呢點解會咁亂咧？點解中國咧一路咁多年都咁混亂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唔能夠這個咧 呢個中國，我哋缺以前一路都係缺乏呢個國家意識嘅但係如果我哋由呢個宋明理學嗰度嚟到去睇順住宋明理學嘅發展嚟到去講要求建立民族文化生命，其實應該係可以發展出一個國家意識嘅應該可以嘅但係清末民初嗰啲學者咧那個學術文化嘅生命咧接唔上去唔到呢一個建立國家意識嗰個階段咁喺呢批人裏面咧，呢啲清末民初嘅學者裏面咧，就只係有梁啟超咧有啲唔同。因為梁啟超到佢後來咧，晚年就念念不忘呢個民族生命時時就諗住呢個文化生命點樣延續嘅問題咁到後來咧就有啲唔同啦。就算係章太炎佢去到晚年咧，佢亦都後悔佢早年曾經講過嘅一啲主張所以呢個章太炎後來晚年喺蘇州講學嘅時候咧就歸於平實通達比較能夠尊重歷史，重視翻儒學你睇翻章太炎晚年講學嘅書咧，你就知道咧佢係相對地咧係重視翻呢個儒學嘅另外一個就係呢、這個嚴復啦嚴復早年留學英國啦這個翻到嚟中國之後咧，科舉咧就唔成功啦這個咁就改為從事呢個翻譯呢個西方嘅著作但因為佢晚年咧豪賭食鴉片，又迷信占卜附和袁世凱結果咧就對佢自己嘅生命咧，佢都覺得好遺憾咁佢去世即係之前就一年咧即係死之前一年就寫咗一本書《與紅唇如書》咁樣咧就表示咧好後悔自己嘅一生咁樣佢咧喺呢個《與紅唇如書》裏面咧表示出好後悔佢呢種後悔正正咧喺清末嗰陣時候咧就係代表咗佢同埋其他人嗰啲思想咧都係本源不清本源不清咁咧清末嘅老先生咧，佢哋嗰啲後悔咧都係咧晚年先嚟到嚟後悔相對地都係遲咗啦。假如清末民初嘅思想界同革命成功嘅人一開始已經有一個正大切實嘅思想嘅話，喺當時社會元氣尚未曾有好大嘅傷害嘅時候有一個咧好光明正一個好健康嘅思想嘅話咧當時咧其實係有可能可以一方面接受科學，一方面建立到呢個民主法制有機會接受到嘅有機會真正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過好可惜就係佢哋咧就係、是、呢、這個清末民初嗰啲學者咧佢哋只係有呢個浪漫嘅幻想消極嘅批判佢哋嗰個反動嘅力量咧始終唔能夠凝聚到中華民族嘅精神咁咧呢個結果咧就確實係令人悲嘆。好啦，咁樣咧呢個所以清末嘅思想咧係唔能夠建立到我哋呢一個個民族文化思想即肩負唔起呢一個責任咁我哋再睇翻再發展落嚟咧到呢個新文化運動時期啦 啊，咁我哋睇下新文化运动时期嘅思想啊，又能唔能够啊承担起啊呢一种建立呢个中国文化啊民族生命啊嘅呢个责任咧？咁样啊，咁我哋咧睇翻喺民国初年啊，呢个咧就推翻咗满清啦啊。呢、这個咁啊，應該係建國啦嚇，呢、这個建立呢、这個啊，呢、这個重新建立呢個中國民族嘅國家啦嚇，呢、啊这個啊呢、这個不過好可惜啊，就係、是、呢個千載一時嘅建國機會咧啊，一下就過去咗嚇、啊，就即刻就進入咗軍閥混戰嘅時期啊，軍閥混戰之後咧，跟住咧呢個咧嚇、啊、列強咧就相繼啊嚟到中國啦啊。啊，咁樣出現咗一個咧嚇內憂外患咧呢個嘅局面。啊，喺五四時期啊，學生嘅愛國運動咧就興起啦。啊，咁當時就反對呢個帝國主義嘅壓迫。啊，而當時新文化運動啊嘅學者啊，例如胡適啊嗰啲咁嘅人咧，就追溯中國文化。啊，咁佢哋咧就就認為啊，中國文化咧唔長進啊，咁樣啊，即係當時呢個咧就有呢個新文化運動出現啦嚇，呢、這個啊，咁呢個新文化運動出現咧，正正咧就係呢個係認為咧中國文化係唔長進啊，咁樣咧呢一種咁樣嘅結論咧，或者呢種咁嘅思想咧嚇、啊，當時咧就由呢啲唔同嘅學者嚇、啊、講出嚟嘅時候咧，呢種思想咧就蔓延到成個社會。咁樣咧就可以順住清末民初嚇、啊、老先生嗰啲浪漫精神一路延續落去咧，就一路繼續睇唔起中國文化同埋中國嘅儒學啦。啊，咁之前講過啦嚇，呢、這個清末民初嚇嗰啲學者咧，佢哋呢種浪漫幻想精神咧，係連同嚇呢、啊、種消極嘅批判一齊，佢哋好多時就用呢一個咧嚇、啊、佛學啊、科學啊嗰啲嘅講法咧嚟到去批判咧呢、這個嚇、啊、中國文化嚇呢、啊這個啊。咁而家嚟到呢、這個啊民初時期啊、這個、呢個咧嘅學者亦都係話嚇中國文化唔長進啊，咁咧就基本上就係順住嚇呢一個清末嘅學者啊呢種咁嘅浪漫精神、啊、一路繼續落去，仍然都係睇唔起中國文化，睇唔起中國嘅儒學啊。咁、啊、跟住咧，仲要再進一步，就認為呢個中國嘅儒學同呢一個科學同民主咧。啊，係啊，敵對嘅，係敵對嘅，啊，係阻礙中國嘅儒學咧，係阻礙咗啊中國人科學同民主嘅進步嘅，啊，宋明理學就更加唔好啦，嚇、啊、呢、這個嚇、啊、宋明理學咧就係、是、一種不近人情、不切實際嘅學問嘅，啊，咁樣嚇呢、啊、種睇法咧就瀰漫整個社會，啊。呢、这個係新文化運動時期啊，嗰、那個咁樣嘅啊社會思想嘅形勢係咁樣啊。咁其實我哋都睇翻啊，今日又何嘗唔係啊？呢、这個即係雖然今日啲人亦都話好少會講翻呢個儒學啊、咩中國文化啲咁樣嘅內容啦、啊。啊，不過咧、啊、都唔會認為嚇呢、啊这個重新講翻中國文化咧嚇、啊、就係、是、呢個咧嚇啊進步，都係認為这个呢個咧啊。唔需要講啦嚇，講科學民主嚇咁、啊、樣，宋明理學亦都更加係嚇啊不切實際嘅學問啦，依然仍然認為不切實際嘅學問嚇、啊，依然係冇人講嘅啊。咁所以咧啊，新文化運動時期咧嚇，係、啊、有啲人咧更加係認為要主張嚇、啊、打倒呢個孔家店啊。咁所以呢個咧文初嘅學者咧嚇，一方面重新提倡清代學術精神，反對理學啊。咁我哋見到其實咧呢個嚇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嗰啲學者咧，佢哋嗰個精神咧，其實就由清代啊學者嗰啲精神嗰度嚟啊。咁當然亦都唔單止係清代嘅學術啦，喺個下，即係佢哋係由嗰度嚟啦。但跟但係新文化運動時期咧，亦都介紹咗好多西方文化入嚟啊。呢、這個 这个虽然介绍了很多西方文化，即是引进了很多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思想，但是呢在这么多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思想里面呢，这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呢，也都不是很重视西方的理想主义，也都不是很重视这个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人民主义这些这内容，尤其是不重视这个德国的学术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呢，他们主要的介绍过来或者引入的思想呢，其实是英美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咁样主要是引入英美这些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这一类的思想。不过呢，他又不是用这些英美的思想来去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咁样引入这些思想来做什么呢？主要呢就是用来这个呢打倒、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咧就主要就係用呢啲思想咧，啲學者就主要用呢啲思想用嚟反對呢個理學，反對呢個儒學，所以最後咧係可以講到咧認為咧喺中國書裏面咧只係見到吃人兩個字呢個魯迅嘅《狂人日記》咧一種咁樣嘅描述，咁樣咧就當時的學者引用西方這個英美的思想，反對理學家所講的人心即天心這些這樣的講法，就認為人就跟石頭是同一類的，這樣即都是這個物質的一種，這樣這個即不講什麼人心即天心這個這樣，所以這個呢即譬如这个吴志辉先生他最著名的主张这个人和石头是同一类的。吴志辉先生在这个《新信仰之宇宙观与人生观》那本书里面呢就是讲这些。而这本书呢也都非常之流行。胡适呢也都大力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呢就认为这个宇宙本源呢是一团漆黑的物质，人生呢就只不过是吃饭、生小路仔、然后呢招呼朋友、这三件事而已、是一种、所以呢就是这种这样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呢最原始的、纯粹的唯物主义、是讲到人呢是跟动物呢是一样、当时这些这样的书呢是相当流行。咁有冇啲唔同类型嘅书呀？咁都有，例如当时亦都有梁寿明先生呢、这个写嘅书啦，为中国文化、为理学同埋孔子抱不平嘅书都有梁寿明先生就有啦呢、这个。但係佢一出呢啲书呢就即刻俾人围攻而当时将军万先生主张科学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咁即刻被人诋毁为这个玄学鬼这个而这个梁启超他虽然很推崇这个孔子但是他亦都讲这个大震亦都很推崇这个清代的学问认为清代的学问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咁我哋见到其实呢係咪真係咁推崇孔子真係接得上孔子嘅传统文化呢咁亦都未必係咁所以呢个呢新文化整个嘅新文化运动呢嗰个方向呢基本上係展示中国文化理学孔子将人类同动物同石头等同所以到后来呢个顾颉刚先生甚至将这个我们古代的圣人大禹呢他认为是一条虫来的这个咁呢又讲到呢要求缩短中国的历史年限咁样呢即是我们就不是说他们这些人呢这些是一些这个心地很差的人这些学者心地很差也都不是这些思想的出现呢最初呢可能都是善意的 咁樣點解話佢係善意呢？可能佢只係想打破當時民族文化裏面嘅一種誇大，打破一啲呢好頑固執着嘅迂腐，即係可能有啲呢個傳統嘅俗語，佢講呢啲中國文化呢總係好鍾意誇大或者講得好迂腐，咁樣呢啲講法呢係可以打破呢啲誇大同迂腐，所以初時呢可能係一種善意嘅表達嚟嘅，但係雖然係善意，但係佢哋呢就唔係好了解啦。呢個西方嘅科學民主喺效果上面係實用，但係其實佢嘅精神呢本來係超實用，呢一點呢佢哋呢就唔係好明啦。咁樣到底呢個科學同民主點解會係呢個超實用呢？咁樣佢哋點解會唔明呢？我哋下次呢就繼續講，好多謝大家。